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 这件事是发生在很久之前的事。那日我好像平时一样落班回家，入到客厅之后，我竟然见到妈咪系咁揞住只耳仔，然后喺黑掹掹嘅房间入面踎咗喺度。佢并冇开灯，所以吓咗一跳。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我妈咪咁样，我以为发生咗啲乜嘢事，所以我嗱嗱声跑出去隔篱问佢发生咗啲咩事。阿妈，咩事啊？做乜嘢唔开灯啊？而我妈就好似俾突如其来嘅声音吓咗一跳咁。后来一见到是我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你呀，咪吓人啊嘛。 我真是莫名其妙，我心想是你吓亲我咋嘛。这句说话是一个躲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面踎在那里揞着耳仔的人讲的说话来的吗？我真是相当之愕然。而之后我妈又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说话。 是啦，你是怎么进家的？ 我对阿妈的这个问题很困惑，所以我就跟她说，我说我不是在大门口那里进来的，如果不在大门口那里进来，那我在哪里进来？说话都没说完，在大门那边就传来了一阵一阵的拍门声。难道有人来？我想在门口那里看看究竟是谁来了，但阿妈在这个时候就很害怕地制止了我。 又来了，一定是头先那个啊。 头先那个？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回家的时候阿妈那个样子应该跟头先那个人有关。于是乎我就问阿妈，阿妈，我回家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怪怪地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敲门那个人啊？阿妈她并没有出声，只是岌了岌头，然后她就跟我说， 就在你回家没耐之前，那只嘢一直在敲门，阿妈我吓到不得了，先至揞住耳仔等佢行开。这个时候你就从大门口入咗嚟啦。 我见到阿妈吓到面都青埋，我就知道呢件事一定唔寻常。于是乎我就继续追问佢，我问佢究竟见到啲乜嘢。阿妈佢耷低头，他好似唔好想谂翻起呢件事咁，而喺呢个时候又继续有人拍门。我觉得呢件事如果系咁样落去，没完没了都唔系办法。于是乎，我就同阿妈讲：阿妈，等我去睇下，话唔定唔系你谂嘅嗰样嘢咧。如果系快递，又或者系邻居嘅话，咁咪唔系几好咯。听到我咁样讲之后，阿妈系咁捉住我只手， 唔得，冇去呀，去咗你绝对会后悔噶。 我完全冇办法理解点解阿妈会咁激动。我同佢讲，我话冇嘢嘅，去睇下啫嘛。如果有啲乜嘢医郁嘅话，我唔开门咪得咯。所以我揈开咗阿妈只手，然之后向住大门嘅方向行咗过去。而我屋企嗰栋大门系一栋玻璃趟门。虽然玻璃是磨砂的，但就算不开门我都可以见到外面有人在这里。但当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想透过玻璃看看究竟是谁在敲门，而我见到的是一个红色的人影。我想阿妈可能以为是有客人，所以当她走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也是见到同一个人影。我一开始的时候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不就是个人影是吗？除了有些隐隐约约的红色之外，他的身高就大概同一个小学生差不多。我以为是隔离屋的一些小朋友，所以我就想着开门。在这个时候，我和那个人影只得一埲玻璃之隔，透过块玻璃我很清楚地见到敲门的是一只鲜红色的人手，是真的红卜卜的那种。他不是戴着红色的手套，而是整只手都是红色的。我这个时候才开始怀疑是外面那个根本就不是人，但已经太迟了。 因为我为了开门，所以我来到门很近，而在外面那个人影已经发现了我，他开始很大力地敲门。他真是搏死老命在那敲，就连那块玻璃都快要被他敲烂。我很想走，但我吓到动都动不到，我就是这样望着一个鲜红色的人影不断搏死老命地敲门。我想无论是谁见到一个这样的情景都一定会吓到脚软，但我心想我怎么都不可以就这样站在那里就算了，所以我鼓起勇气想着逃走，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都动不到。后来我开始动得翻，然后我就慢慢向后退，那个人影亦都开始发生了变化，同一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好像生得越来越高，但敲门的那只手就依然留在原先那个位置那里。我仔细地看了一看，原来不是他生高了，而是他的头不断向上生长，不是条颈不断伸长，而是他的头不断向上拉伸，而那个伸长了的头就慢慢靠近了大门上面的一个窗仔。好不好彩或者采光，大门上面那个窗仔它并不是磨砂的玻璃，而是透明的玻璃。当那个人头慢慢靠近那个窗仔的时候，按道理我应该会将视线移开，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太得人怕，反而令到你没办法移开视线。所以我看到，我见到一个鲜红色的人面，那副鲜红色的人面是一个小学生的样子，但他没有任何的头发，甚至乎连眉毛都没有。而令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咬大了个口，但入面是漆黑一片的，两只眼擘到大一大，那对眼是这样转来转去，是这样望着房间入面的一切。我看到这里我终于顶受不住，我喊了一声，然后就跑走了。我同阿妈一齐踎喺客厅嗰度，揞住只耳仔喺度打冷震。我已经唔记得咗我究竟揞住只耳仔踎咗几耐。忽然间有一个人揸住我只手，然之后将我掹咗起身。 喂，做乜嘢啊？ 原来系落班翻嚟嘅爹哋。阿爸，你唔好吓我啦。阿爸佢同我讲： 你仲好讲，我几时又吓你啊？你吓亲我啊！你同你阿妈两个踎在房间入面又不开灯，踎在做什么啊？ 虽然我被爹地这把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但是见到他我整个人都安心很多。我又忍不住问他：阿爸，你头先是怎样入来的？ 你估下。 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关注千般风流，听更多鬼故。再见。